腓立伯书第四章。为此，我所亲爱的和所怀念的弟兄，我的喜乐和我的冠冕，我可爱的诸位，你们应这样屹立在主内。我奉劝厄敖迪亚和辛提赫要在主内有同样的心情。至于你，我忠诚的同伴，我也求你援助他们，因为他们曾伴随我为福音而奋斗，与克勒蒙以及我的其他的同事一样，他们的名字已写在生命册上了。你们在主内应当常常喜乐。我再说，你们应当喜乐，你们的宽仁应当叫众人知道，主快来了。你们什么也不要挂虑，只在一切事上以恳求和祈祷，怀着感谢之心向天主呈上你们的请求。这样，天主那超乎各种意想的平安必要在基督耶稣内固守你们的心思念虑。此外，弟兄们，凡是真实的，凡是高尚的，凡是正义的，凡是纯洁的，凡是可爱的，凡是荣誉的，不管是美德，不管是称誉，这一切你们都该思念。凡你们在我身上所学得的，所领受的，所听见的，所看到的，这一切你们都该实行。这样，赐平安的天主必与你们同在。再者，我在主内非常喜欢，因为你们对我的关心又再次表现出来。你们始终是关心我，只不过缺少表现的机会。我说这话并不是由于贫乏，因为我已学会了在所处的环境中常常知足。我也知道受穷，也知道享受，在各样事上和各种境遇中，或饱遇，或饥饿，或富裕，或贫乏，我都得了秘诀。我赖加强我力量的那位，能应付一切。但是，你们也实在做得好，因为你们分担了我的困苦。你们腓立伯人也知道，当我在传福音之初，离开马其敦时，没有一个教会在支收的事项上供应过我，唯独只有你们。就连我在德撒洛尼时，你们不止一次，而且两次，曾给我送来我的急需。我并不是贪求馈赠，我所贪求的是归入你们帐内的丰厚的利息。如今我已收到了一切，已富足了。我由厄帕洛迪托收到了你们所送来的芬芳的馨香，天主所悦纳众义的祭品，我已满够了。我的天主必要以自己的财富在基督耶稣内丰富满足你们的一切需要。愿光荣归于天主，我们的父，至于世世，阿门。你们要在基督耶稣内问候各位圣徒，同我在一起的弟兄都问候你们。诸位圣徒，特别是凯撒家中的圣徒， 都问候你们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宠与你们的心神同在。